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欢迎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一到傅老师的课上，咱同学们都特别的活泼啊。我应该说欢迎大家的偷听，因为往往在这个时候下午两三点钟，大家在办公室都挺忙的，或者是刚睡醒午觉啊什么的， 所以您在重重压力包围之下，能够偷偷的来到我们的英语 PK 台直播间也是不容易啊。 关键是啊，那偷听它才有乐趣啊。来和傅老师一起，我们今儿个来稍微在课堂上开始之前复习一下上节课我们学过的什么样的前缀呀？同学们的脑筋马上动起来啊！一个 OB， 一个 OP， 还记得吗？ 对，那这两个前缀呢，他们首先可以表示的是否、非、反，就是我们说的杠那个意思。 对，我也记得上周傅妈是用这个方向给我们做出了指导。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能记住了哈。 对。 来看看还记不记得这些单词哈？Object。 这个词呢表示的是反对啊，因为给您讲过了 JECT 这个词根表示的意思是扔，反着扔就是反对， 逆反，反着来。 Opponent 这词呢首先做名词表示对手，做形容词表示对立的，因为里面有个 PON 啊，表示放，所以您看反着放，所以做名词那反着放那个人就是您的对手了，那形容词就是对立的了。 对，Oppose 这个词表示的是反抗或者是对立，这个里面的 POS 和 PON 啊意思一样，所以您自己分析就是对立反抗的意思。 Opposite 表示的是对立面名词以及对立的形容词，后面的啊这个 POSIT 它其实是一个双词根的连用。 想起来了吗？这些词啊，这是 OBOP 呢这一对前缀的第一层意思， 对， 表示否非反。第二层意思呢，它是表示加强。 没错，就是对于中间这个词根它的一个动作行为的一个加强。 哎，怎么加强呢？您看这个 oblige。 这个里面的 LIG， 咱们上节课给您讲过，也等于 LEG 啊，就跟法律相关，法律嘛就是约束咱们的，所以是 oblige， 就是用力的啊，束缚您，压制，所以就是约束啊，束缚。 对，我们还说了 LEG 这个单词是吧？它也是一个法律，表示律法或者规则的一个词根。 对，没错。另外一个词叫做 observe。 observe。那关键是这个词的词根是 serve。 对，就是 serve。这个词根呢表示的是保持啊，服务啊。所以您看就一直的这个保持着那个状态，一直是服务着您，就是看着您，那不就是遵守啊，观察吗？ 对，隐身的也挺远的。 反而自圆其说了。 然后看这个单词叫 obtain。 对，这个词表示获得啊，很简单了， T-A-I-N 是拿，使劲拿着，就不让它丢了，就一定要得到它。 稳稳的拿住啊，就表示是获得了。 没错。 Oppress，oppress 这个词儿表示压迫，以前给您反复讲过 ，press 表示就是压，哎呀，用力压，不就压迫？ 嗯，咱这直播间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啊，这可是你们自由发挥的天地、嗯、啊，想到什么，听到什么小词，赶紧就写上来，给自己加深印象。 我今天哈，这个还在咱们这个北京文艺广播那个官方微博啊，看了咱发的一个这个推文，就是口红效应，嗯、就这个 lipstick effect。啊，就是说当经济不太好的时候呢，咱也不想着买大件了，但是呢咱也得满足自己的小心愿，所以买个口红啊，买个这个买个那个的，所以说哎呦，当我们处在一种比较严重的哈、啊、这个经济压力之下、嗯、我们通过小的这种比较便宜比较好玩的这种东西，这个 items 满足我们的心愿，所以在强烈的压力之下，就是 under great pressure。 嗯， 那在强烈的这个经济的压力之下怎么说呢？ 那就是 under the economicpressure 对了， 嗯， 所以你看就这些词儿，哎，只要您经常去学习看英文，您老能见到我们 PK 台给您讲的词儿。 是的，无处不在啊。 嗯， 难怪了，我们富妈呢也给自己买了一个小腰包跟那儿挎着，还挺可爱的。 油腻大叔在线了。 哪里，富妈一直都是小清新的路线、 嗯、啊，潮男路线哈。 对， 我咋没发现呢？ 我发现了，一定是这样的。 谢谢您雪亮的眼睛。 好，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新前缀啦、 嗯、 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单词叫做 out， 对， out， 相信同学们都知道这词儿啊，中文的意思就是外面，它是一个小介词儿，但其实呢 out 还可以作为一个前缀出现 哦、 嗯、 这个词倒是不难，因为啊我们这生活中哪哪都能见到 in and out， 对， out， 连小朋友都知道这词儿是什么意思、 啊、晶晶老师就老损我们说，富妈你又 out 了， 现在可不敢了，富妈硬得很、嗯、 小挎包都背上了， 小挎包那是嗖嗖的呀， 讲课吧， 杠杠的，啥啥的。那这个 out 啊， 嗯， 那我们都认识了，好，我们接下来告诉大家，它其实在做前缀的时候呢、 嗯、 它也有两层固定的含义， 嗯，也就是 out 它有两层，不过您别害怕，这两层含义啊其实它们的出发点那个方向都差不多 哦、嗯、那怎么个出发方向呢？ 那咱就先看第一个，就是出发吧， 它往哪儿出啊？ 那你想想，既然是出一定是不会回，肯定是向外走，对不对？因此它 out 第一个前缀的含义就是一个比较实体化的，仔细听，是实体化的，表示的是出或外面，就是从里面往外走，它一定是实实在在的， 实实在在的， 嗯， 脚就跨出去迈出去， 对、 啊、从里屋走到外屋， 对， 从屋里走到屋外， 真好。像我今天跟金老师聊天哈，说这人呐、啊、技不压人，对吧？你有本事那个天高 任鸟飞， 哎，所以您飞得越高就从家里面飞出去了，就是 out。 嗯，小心别撞树上或撞墙上啊， 那是伊索寓言。 out 就是out， 对， 向外走， 没错， 向外出。说这英文的组词啊、嗯、也是实在啊、 嗯、 第一个词它就是 outdoor。 哦，我们都知道这个里有个单词是 door， D-O-O-R 表示的就是门， 出门，走出门去， 对，出了门了就不在室内了，那就是 户外了。 说的太好了， 你们的中文字也讲究、 嗯、 室内户外，你想想， 对， 室啊，就是什么有底儿的， 咱以前讲过叫做 indoor， 对， 嗯， 这户呢， 户就是门呗， 户就是相当于你这一个大一家一户吧，这整个一个大房子， 没错， 的外面 啊，对， 它没底儿，有底儿的外面、 对，所以这个词儿就是 outdoor， 嗯 嗯 outdoor， 对， 所以这个词啊大家生活中见的也挺多的。 嗯，哎，金老师这里插一句话哈，就咱们这个单词那个清辅音 t 和后面那个浊辅音那个的，就是他要不要那个特，要轻轻的就不读他了。 哎，要不咱就省了也行。 嗯， 您读成 outdoor， outdoor 可以 啊、 嗯，很少读成 outdoor。 也就是说，我们在音标上看到有轻辅音特，但实际上发音的时候，我们把它删掉了。 哎，就删掉了。 明白了。 这个词啊，它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形容词。 嗯 嗯，表示户外的。 嗯。 Used, happening, or located outside rather than in a building. 字面意思很简单，不在屋子里，咱得在外面去。 反正就不能在一的屋子里。 说得真好。 所以它就是户外的和室外的。 嗯， 室外的多了去了， 比如说室外的好多活动 outdoor activity 户外运动、 嗯、没错。那你比如说咱们要穿的那种户外哈才能穿的衣服， 对，嗯，好多这户外活动吧主要是为了穿那身衣服、 哦、 所以就是 outdoor clothing outdoor clothing 户外穿的衣服。 嗯，这里的 clothing 啊其实就是一个集合名词，表示的是衣服的总称， 没错。 嗯，您比如说像到这个一些紫外线比较强的地方，比如云南，对吧，景色美、哎、不过您还得穿一个防那个什么，就那个紫外线哈， 防晒 啊，防晒那种衣服，像这种户外的衣服就叫做 outdoor clothing， 对，就 全套装备了， 没错。 还有啊，比如说 嗯， 富妈家里有一个室外游泳池， 哎呀妈呀，我咋不知道呢？ 我知道啊。 哦，那您快讲。 我见过呀。 哎呀妈，吓死了。嗯，游泳池我都知道，叫做 swimming pool。 那户外的游泳池呢？那游泳池也不能建在屋里啊，那太奢华了。 太奢华了。 一般都是 an outdoor swimming pool。 哎呦，我想起来了，就我们家门口那条河，是吗？outdoor swimming pool。 那个富妈小时候就在那小河里游啊游、 嗯， 不知不觉天长日久，觉得这小河就是他们家的游泳池了。 哦，习惯成自然。 哎，就成自然了。这也怎么着？这也不是游泳池啊，我看也是游泳池。 啊、对，可以这么理解， 是吧？ 嗯。嗯 outdoor swimming pool。 行、 哎、就是富妈家的室外游泳池， 明白了。哎，您知道吗，就有些同学啊他就不爱在屋子里待着，他成天就在外面什么野营啊这个玩耍或者说做很多的室外活动，他就是那一位喜欢户外运动的人啊。 I am really the outdoor type， 这里的 type 啊就表示的是某一位的人。 I'm really the outdoor type， 那 我还真是那种特喜爱户外活动的人。 嗯，就运动型的人呗。 三脚猫。 三脚猫。 闲不住。 明白、 啊。到处跑、嗯。 对。 I prefer indoor activities。我喜欢，我喜欢、嗯、我只喜欢在室内活动，我从来不喜欢户外活动。我就喜欢在室里待着，打打台球啊、 嗯、 打打麻将啊， 嗯 那个打打牌啊、 哦、 打打游戏啊。 室内游泳池游游啊，是吧， 主要是以打为主吧。 嗯，不过啊，我还是建议大家多参加一些户外的运动。 哎，不喜欢不喜欢，就喜欢在室内 啊、 嗯，打打球啊。 那户外也可以打球啊，沙滩排球、 啊、 多好啊！ 只能在室内啊，打打球啊， 嗯， 打打牌啊， 嘚瑟， 打打游戏啊， 还没法聊的感觉。 是吧，好、嗯、一个是户外一个是户内， 对 啊，简单 outdoor、嗯、indoor， 嗯，没错， 就这么简单， 是。 所以由这个 out 第一个引出来的词就是很好理解， 特别好理解， 出去出外面出户外出门外， 嗯，而且给您讲了很多固定搭配啊，什么户外活动啦，户外室外游泳池啦等等， 哎， 嗯， 所以这一趴呀这个词它都是在外边待着， 真好、 嗯、 那接下来呢给您讲一个哈、啊、在我们的四六级当中必考的一个小词儿，叫做 outside， 这个我们也会记它的反义词是 inside、 嗯、对 outside inside 它们就是一对反义词。 那我们还是得老老实实来看一下哈、 嗯、 这个词跟词缀是怎么拆分的。 对，这个里面有一个小单词啊叫做 side， 实际上 side 它里面也有个词根就是 sid、啊、 嗯 side 边儿嘛， 对， 边上吧， 边儿的面儿的都是 side。 好，边儿的面儿的 啊，那前面的 out 咱都知道就是外面，所以就是外边的外面的，很好理解。 那是什么？ 嗯， 那就是外边， 对， 外面， 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外面， 对，所以你比如说咱们那个墙，对不对？这个在外面的露在外面的那面墙怎么 说，那叫外墙。 哦哦，好的，外墙外墙，对， 英文说 嗯 the。Outside walls,、 嗯、 outside walls, outside walls 啊，就是一个墙的那个外部，对不对？ 对， 嗯， 这词儿啊，它也是一个什么呀？ 嗯， 也是一个形容词， 嗯， 而且它是 only before none， 它要用在名词之前， 嗯，没错没错， 它是一个 off on or facing the outer side， 什么东西它是冲着外的， 对， 它是裸露在外的， 就是它有一对儿，要不就冲里，要不冲外。 对, 对, 对， 一个方向感。 对、 嗯、 我们说外墙呢是潮湿的 ，the outside walls are damp。 damp 啊，就是潮湿的，所以 the outside walls are damp， 这个外墙湿了。 哎，外墙是潮湿的。 嗯， 那墙嘛，外墙肯定是裸露在外的了。 对，没错， 它是朝向外面的。 对，另外哈，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新疆伊犁，然后呢去那个雪山啊那块去玩耍哈，去玩。他那个洗手间啊，它不是盖在屋子里面的，它真的就是户外的，原生态啊，原生态的。 那就是一户外厕所 啊，户外厕所啊，怎么说呢？ 怎么样，好吗？ 挺刺激的， 唯美哦。 对，其实那个时候你没有想象到一种比如不干净啊或者怎样，就是你会发现大自然把它全部包容在里面， 你都融为一体了，和大自然 是、嗯、 所以这户外厕所啊，大家要是以后啊出去的时候遇到了叫、嗯、An outside toilet、 嗯、 这个 outside 的意思呢，它就是一种主建筑物以外的、 哎 啊、或者是朝向外面的。 对，所以你看它既有那个里面外面那种感觉，它也有内部外部，是不是？ 嗯， 增加了新的含义。 Not located in the main building、 嗯、 Going out of the main building。 你看主建筑物以外的， 哎，它向外面的， 对， 这个意思哈， 没错没错。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还有一些引申意思，一个 outside 小小的词语也不简单、嗯、 快来看看， 它有一种不属于本团体或者是机构的啊，一种外面的不相关的， 嗯， 比如说外面的咨询公司，外面的公司 啊， 不是咱们的， 嗯， 咱不是咱自己的，是外面的， 嗯， 啊，或者是外界，与外界隔绝的外界， 对。 或者是那些外面的一些爱好，不是正业的， 那就是业余的爱好吧。 对，一些外面的爱好、嗯、都可以。我们来看这个例句哈， 啊、 说我们计划呢用外面的咨询公司。 嗯 ，We plan to use an outside firm of consultants. Consultants 表示的就是咨询。 哎，咨询公司、 啊。所以说 the firm of consultants 就是咨询公司。 哎， 那不是我们内部消化，咱找点外部资源， 外边 就是 outside。 哎，就您说的这个特别对。 嗯， 外部资源。 嗯嗯嗯，强强联手，哎，跟外面的一些资源整合一下。 Outside firm of 什么什么、 嗯、 外面的什么什么公司，这个搭配很好的。 那要是外部资源怎么说呢？ 那就是 outside resources。对，就可以了。 就可以。 很简单。 好， 还有你刚刚我们说了啊，这个有些业余兴趣。 哎呦， 嗯， 人生全在业余爱好上。 还真是支撑着我们走下去啊。对吧， 这支撑着驸马走下去。 啊， 是人生的业余爱好。 嗯嗯。 She has a lot of outside interests、 嗯、真好啊， lot of outside interests， 这种业余爱好啊、 嗯、 完全跟那主业就没关系， not connected with her work。 对，他跟他不是说你的工作是你的爱好，是除了工作以外的，所以是 outside、 啊、也真是闲不住、啊、 闲不住的。对 对、嗯、人生您说说没那个两三个爱好那也不行。 不行，我跟朋友们讲哈、啊，就是您一定要有点爱好，这爱好呢可以和工作相关， 哎， 您还得弄点跟工作 无关的，还调剂调剂自己的生活。 对，当您这个工作哈、啊、受到挫折的时候，你想，嗨，我的还有爱好，是不是？当您的工作顺风顺水的时候，哟，太累了，我这爱好还能够帮助我调节一下， 嗯， 是不是？ 哎、 而且您有与这个业余的爱好，还对您家庭幸福特有帮助。 哟， 像这个英国的文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罗素，在他的《如何安度晚年》当中就写到哈、啊，说你如果老了以后，不要把你自己的全部的 interest 放在什么你孩子是否结婚了呀，这个那个的， 是否买房了呀， 啊，买房了呀，你别管这个，放在你自己的怎么说？ Outside interests， 对，就是离开家庭以外的这些业余爱好上，这反而对你自己的晚年生活更有建设性。 对，你想养养植物啊， 嗯， 照猫逗个狗啊， 啊，听听 PK 台呀、啊， 对对，打打麻将啊， 是，不就跟咱听众现在已经都五六十了，知道吗？ 哎，不，未来嘛，是不是？ 对， 但是我相信未来咱们的这个业余生活会非常的丰富了， 可不吗？ 就不止这些了， 对，走出去，在户外当中。去拓展您的业余生活， 哎，但您这业余生活也别太多啊， 啊， 太多您耽误事儿是吧？ 耽误事儿，哎，也是 耽误正事儿。 对对对， 以 工作为主， 平衡、 啊、 平衡一下哈。所以我们学会了业余爱好，可以说 outside interests。 那朋友们，您注意这个 outside 还有一个含义，表示的是 used to stay。That something is very unlikely， 就是说不可能的，可能性极小的。 对，没错。所以你说他的这个胜算啊， 极其的微小。 我都不知道什么叫胜算这个东西。 胜算就是成功的机会。 哦， 嗯， 那成功的机会 chance of winning 怎么样？ 特别好。 chance of winning 胜算、 那我想说它极小的胜算几率呢？ An outside chance of winning， 对， 都是机会之外，机会之外的了。 你怎么了？对， 脑子转太快啊。 嗯， 就是机会之外的。 机会之外，那不就没机会了吗？ 对、啊， 是吧？ 所以这英文也生动啊， 生动。另外呢，朋友们，您记住，四六级当中这个成功机会几率，除了有这个 chance 以外，还有一个小词叫 odd。 ODD 对，所以你说极小的几率也可以用 outside odd 就可以了。 outside odd 对， 也是极小的，几乎没几率了。 对，没错没错。 来，大家跟我们课堂互动说一说，您平时都有哪些 outside interests、好不好？ 你有哪些课余爱好呢？ 有同学说了，我的课余爱好呢就是学英语和 badminton，打羽毛球。 呦，这好、 真好。你这都是 indoor activities。都室内的羽毛球。 对、没错。 球馆里打的。 还有同学说喜欢这个远足。 哦、go hiking。 go hiking, 也不错。刮风下雨也得去啊。是不是？有的说是民以食为天。 吃，那就喜欢吃呗。 这也是一爱好，哎呀，要控制、 对，还有同学喜欢 riding。 哦，喜欢什么骑？ 骑行， 骑自行车、 骑自行车啊！ 啊、 对对，您的爱好呢，金东老师？ 哎呦，我的爱好，那可真是太多了 啊！叫一声喵就可以了。 那还不止呢，多了多了去了哈、 真好， 就是没怎么时间，没什么时间弄哈、 嗨，那咱们呀，刚才已经学了 out 这个前缀的两个单词了，分别是 outdoor 以及。 Outside， 我们来看第三个单词 ，outward， outward， outward， 那 outward， 咱们来分析一下它里面的元素哈。这个 ward 大家记住了，人家表示方向的意思。 这个 word 是一个方向。 对，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呀、关于这个 ward 这个结尾的一些单词。那么前面的 out 表示的是外面，所以它就是一种方向感，这个方向是向外的。 啊，向外的，那也就是一个朝向外面的呗。 没错，就这意思， 是吧？那这个词的意思呢，它是一种表面的， 或者是外表的。 哎，外表的。所以大家想一想，表面上、外表上。都是这个词 outward， 所以您看到的、您观察到的，就这种都叫做 outward。 哎，能看出来的都是 outward。马克在外表上没有表现出沮丧的神色来。Mark showed no outward signs of distress。 这里的 distress 啊，表示的就是沮丧。那 signs of distress 就是沮丧的一种神情神色，非常好的一个搭配。而我们看前面那个，就是 no outward signs of distress，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一个人哈、他的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情感都露在外面。就一看这人就，这个喜怒啊都在脸上， 形于色。 对， 不隐藏， 不隐藏。所以这个里面呢，你就可以理解成就是他没有表现出来啊，他应有的一种沮丧的神色。 No outward， 没有外面的 signs of distress。好，所以外在表现出来的一些东西就是 outward、什么什么。 所以我们说喜形于色，是不是？ 他呀、只是表面上有信仰而已。She simply observes。The outward forms of religion， 这里的 observes 啊，咱们前那课讲过了，就表示的是展示、展出、展现。 对 啊、所以呢，你看，它仅仅是展现出来了外表的一种对于信仰的这种虔诚。 对，也可以表示遵守嘛。 对，没错， 遵守一种 forms， 一条条框框、信条，但是只是一种 outward forms of religion。 没错。其实很多人呢，他在去做一些大的决定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可以，没问题，好的。就是我们研究过啊，就是越是在第一反馈给出这种很 affirmative 很明确的，反而是代表他内心非常的犹豫。 就是说其实是挺不靠谱的。 对，就是这种 outward respond， 表面的一种反馈。不是他内心的。 表面的一种附和或者是一种 对 应和。 对，所以大家以后 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啊，只不过是概率问题。我们和身边的人去打交道的时候，在很重要的那个点上，如果他表现出那种特别 affirmative， 就一开始就 affirmative， 往往不是很靠谱。 哎呀，我经常跟驸马说这事儿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哎呀妈呀， 最后都咋就不了了之了？ 有吗？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那最后上次说的事儿呢？ 感觉我是自取其辱啊。 Outward， 对， 或者是说哦，外表上，我们大家在现在在社交的一些平台上看到，朋友啊，彼此之间哈，外表上都显得是无比的幸福。 对对对对 ，To all outward appearances， 哎，外表上看。 They were perfectly happy. They were perfectly happy. 是开心得不得了，幸福得不得了， 对对对， 生活过得好得不得了。 对，我们经常会在朋友圈上看大家晒的一些照片，很多都是那种很快乐很开心，其实那也是一种语言，你可能要挖掘的深层次的表达。另外我还看到这个有一个联合国的一个慈善组织哈，就是在有一次是要纪念这个抑郁症是治疗，就这么一个活动上面，他就节选了九幅因抑郁症而自杀的，就是这不幸的人，然后就分析他们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最后一张照片都是微笑，所以真的可能这是一种 outward appearances 啊。所以今天这个 outward，给我们很长见识，又有外表的样子， 对， 外面的信仰，和外表的显示， 对 ，outward appearances， 等等这些， 没错。 好，当然它还有一个日常生活中用的比较多的含义，它就是一种外出的和向外的 啊。 我们说飞机的外出航程，叫做 outward voyage， 对，没错。那要是外出的旅程呢？ Outward journey， 没错 ，outward journey， 都是向外的。 其实我觉得啊，金东老师，就这个咱讲的第二个是它的最本质含义，对吧？然后你会发现前面的这个它是一个外延。大家再去背字典的时候，您也会发现，就是我们背的一些单词的第一到第三个解释，往往是这个时代赋予的新的含义。然后您越往下看那个词条，才是这个单词最原始本质的含义。 但都是从本质当中推导出来的， 对，没错， 延伸出来用的，可以这么说。好，下一个单词叫 outbound。 对 ，outbound。这个单词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词根，就是 bount。这个 bount 呢，它表示的意思就是边界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都说，这个如果您在飞机上看地球的话，是 no boundary， 是没有界限的，对不对？所以 bound 就表示的是边界。那么 out 呢，表示外面，所以那就是超过了这个边界之外，也就是我们说的外地的或者是外国的。 就是出什么？出边界了， 对， 出境了。 没错，没错。 已经 traveling from a place rather than arriving in it。 你看看，向外的，出港的，离开某地儿的。 Outbound flights， 这是一个出港航班， 出港的旅客 ，outbound passengers。 哎呦，朋友们，这个您一定要注意了啊！什么叫出港航班？那个港是什么呢？就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飞机，当我们进入到客舱以后，然后那个飞机说，乘务员就说，那个大家坐好了，我们的飞机即将要滑翔了，把手机关闭，就从您的那个登机那个地方推出去了，它才叫出港。那什么叫出港旅客呢？自然就是跟着飞机走的，以及在中途 transfer 转机的时候，那些都叫出港旅客。 解释的太详细了，傅老师。Outbound flights。Outbound passengers， 出港航班， 对， 出港 要一离开了，那就是出港的意思了。 对，所以你看，它和这 outbound 这个，它非常契合这个单词儿， 非常契合。 嗯， 所以其实这个词里您要记住的是 bound， 对 ，boundary 是不是都是边界的意思啊？ 没错，没错， 所以出边界了，开往外地了，开往外国了，开往春天的地铁了。 我刚要说。对对，没错没错。 可是驸马跟我还挺有灵，挺有灵犀一点通。 哎呦喂，三年了，白过了。 啥白不白过的？ 啥白过？凑合过了。 开往外地的，开往外国的。 对对，没错。 马上也就春天了嘛，马上也就冬天了吧？冬天过了也就快春天了吧？ 是是是， 没事的哈。 好好活着。 那我们继续往下吧，哈，还有个小单词，这词儿你一定见过，叫做 outbreak。 outbreak， 嗯 ，break， 破呀，是不是？ 对，没错，是破。所以回头来看一下，这个 out 表示外面，你想这个破，嘣，给它破了，而且破出了什么东西出来了， 就是 嗯， 爆破。 对，就是破了，然后里面东西都跑出来了嘛，对不对？ 那就是打破。破坏， 或者我们说爆发啊，你比如说战争的爆发， 其实这词特形象。 嗯， 您看，先是一破，完了 out， 它 破向外面了，外面破了。 对，没错， 就是一种爆发，一种突然的发生 outbreak， 突然间啪一下，就跟那气球啊，突然间破了，那空气是不是就 out 了，就出来了？ 对。另外呢，这个 outbreak outbreak， 它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东西的一个爆发。我们看它的英文解释哈。 The sudden start of something unpleasant, especially violence or a disease. 你看，它还不是好的破发，它非得是暴力啊、疾病啊等等，突然间的一种爆发。 对。 嗯。 暴力、疾病等坏事儿的突然间的发生了， 对， 战争爆发一定是这个词 ，the outbreak of war。 对，我们通常都用 the outbreak of something， 嗯， 或者是 an outbreak of something， 什么事情突然的爆发？ 对， 嗯， 啊，什么疾病？比如说伤寒这个疾病的爆发， 嗯 ，an outbreak of typhoid 啊，就是我们说的伤寒，所以 an outbreak of typhoid。伤寒爆发了， 嗯，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词啊，拼写一下吗？ typhoid， 嗯，这个里面有点像台风，是不是？ 台风，这个是 typhoid， 对对对，伤寒，嗯，当我们可以说什么禽流感等等，反而是疾病的爆发，就是这么用， 都可以， 嗯 啊，下午的将有，即将会有暴雨。 我们先来讲一下即将啊，可能很多同学会说用 will 可不可以？其实我觉得可以用一个叫做 be expected， 这个表达特别形象。 Something is expected。什么什么东西呢，是即将被期待的。 哎，没错，记个点啊，同学们，这特别好的一个表达。 那就是说 rains are expected in the afternoon， 对吧？ 那这表示的是这个雨啊就来了。 所以这暴雨，他说那暴雨是不是突然间哗啦一下就从天上瓢泼而降了？ 哎呀，您说太对了。可能有的同学会用一次什么 heavy rains， 那只是说明雨很大， 它没到暴雨呢，是不是？ 对，暴雨你想啊，瓢泼 大雨， 瓢盆大雨了，都是瓢盆大雨了，就是水泼出去盆都不要了那种， 那就 outbreak 吧。 所以用来这个词来形容暴雨，那也是相当形象了。 不过大家来看啊，它其实可以作为复数，就是你不仅可以用 an outbreak， 你还可以用这个 outbreaks，就表示的更加的那个瓢盆大雨， 就是那种一场一场的。 对。 一场接一场的大雨， 一场接一场， 一场接一场， 一波接一波 啊！看 rain cats and dogs， 一猫接一猫，一狗接一狗的雨。 对对对，狗狗猫猫下的雨，是吧？ 对、，outbreaks of rain， 突然间爆发的好几场暴雨。 Are expected in the afternoon。 对，它可以指哈，反正是疾病啊、暴力啊、事件啊，或者是人的怒气啊，突然爆发那种，拦都拦不住的。火山爆发那种， 哎，没错，就这感觉， 砰一下，这火气就上来了。 对，咱们呀无法控制大自然当中很多的 outbreaks，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控制我们情绪的 outbreaks。 确定能控制？ 我觉得至少要慢慢的去了解自己的情绪，做好对自己情绪的管控，这可能也是一个成熟的人必备的一个素质吧。 大家也挺好奇的，像富妈这种温文尔雅的、是吧、那个说学逗唱的老师、会不会也有那个情绪失控的时候啊？ 啊，年轻的时候一定是有的。然后对，然后后来就觉得没有必要，能讲理就讲理，不能讲理的话呢，咱吃一堑长一智，因为我们要做更多的事情，没有必要把时间花费在outbreaks of anger 这个上面。 理性啊， 嗯， 以为父母妈会说不讲理的时候那就不讲理 啊， 能动手的时候就别动口。啊，对，说错了，那是我哈，那是我啊， 我去游泳池了。 父母妈高声高大上，哎呀，温文尔雅高大上。就这个词啊，就这个词。 原来给我挖一坑，刚明白过来。 这不又把父母妈夸了吗？ 哦哦，对对对， 能动手 小的 就不动口 啊、 这就是 outbreak。 outbreak 非常好。 嗯 嗯，我越来越了解你了，越来越原形毕露 啊， 真实晶晶。 听一听我的笑声，听一听我的笑声。 嗯， 好。 大家送点东西吧啊，大家跟我们参与一下。您参与的唯一的方式就是送点东西。 送啊，我们先停下来让大家送哈。 送，对对对，停一下送东西。 现在大家都送啪啪啪是吧？ 啊 啊，洪荒之力要爆发了，可以用吗？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特别好， 太有了， 对， 内心大爆发。 嗯， 有了有了。 嗯，我们节目已经过半了哈、啊、这个口吐白沫了已经，大家送点什么 润喉糖。 哎、啊、对对对，棒棒糖 小青啊。那个润喉哈， 大家送着咱讲着好吧、 哎、好，送着讲着、嗯、下一个来 outcome。 嗯， outcome outcome、 啊、这词儿啊您可一定要记，这在咱写作口语当中可常见了。先来分析一下 come 啊，它本来就是表示来这样的意思。 嗯，一个是外面， 嗯， 一个是来，来外面， 来外面，那就出来了呗， 产出。 说的真好。 它就是一种结果， 没错， 成果， 对， 出路， 对。可能我们都会学一些什么 result 啊这样的一些词儿，那这个 outcome 它也能表示结果。 结果，它表示结果太形象了， 嗯 ，outcome 就 come 出来了呗。 是，所以它的英文是啥呢 ？The result or effect of an action or event。 很简单啊，你的一种行为或事件最终造成的一种影响或结果。 哎，对，行为事件造成的结果。 嗯。 我们在等待谈判的最终结果。 嗯。 We're waiting to hear the final outcome of the negotiations。 您看看，这个里面的 final outcome, 哎，就是我们说的最终结果。所以朋友们啊，经常就不要老用那个 result。我们用这个 outcome, 因为它才最终表示某一种具体化行为产生的具体影响和结果。 这个结果真的就这个词吧挺、嗯、就是刚才傅妈说的，它一定是一个具体事情产生的一个具体结果。 很具体化。 我们等谈判的结果，我们等诉讼案的结果、 嗯、对。 我们相信会有圆满的结果。 是、 嗯。这种结果也是挺抽象的是不是？ 对，没错。 但也可以用这个词。 没错没错、 嗯。We are confident.Of a successful outcome. 你看，我们会对这个有圆满的结果非常有信心的。所以这个里面的 outcome 就是一种最终的具体化的结果。 哎，嗯、所以现在已经确定了有四种可能的结果。 嗯 ，Four possible outcomes have been identified. 这里的 identified 啊，就表示的是明确确认啊，所以大家不要老有什么 make sure， 对吧？ 嗯、 这样子，像这个 be。Identified, 哎，特好。 嗯，一个动作或者是一个行为、 嗯、 或者是一个事件它所能造成的结果 outcomes, 就是 outcome。 对，没错。 好。 嗯， 这个词很实用啊，大家在公司里头开个会啊、 嗯、 讨论什么项目啊哈。 对。 做什么计划呀，需要有结果啊、 嗯、 outcome 都是这个词。 我经常和同学就说哈、啊、只要努力结果都不会太差。 是，但是只要假装努力的话， 嗯， 结果就不会陪你。 怎么着来的？ 演戏，这是不是驸马的名言、啊？ 哎呀， 怎么我们记得比您还熟啊？ 哎，您知道吗？这就是一谈话的技巧。 嗯， 如果我自己叭叭叭说出来，很招人烦、 啊。 我引导着某些人说：“您看看， 还真 高风亮节、啊， 还真说了。” 嗯， 来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呀？ 嗯， 不要假装很 努力， 因为结果不会 陪你演戏。 就是这样， 好吧？ 励志， 励志， 励志吧！结果就是 outcome。 对， 这个 outcome 真好，这个 outcome 这次特别好，我很喜欢。 哎，所以你看这个 out 啊，嗯、表示出、嗯、外面外面外面 啊， 这词儿挺多的，再来一个吧， 再来一个。 这词儿就全是出了，你看 outgoing 对吧？ 这 going 本来就是 走出 啊，就是走啊、嗯、走啊出啊出啊， 对， 走到外边去。 嗯， 出去走走。 所以呢，你想想，就有一种人啊，他就不愿意在家待着，他就愿意到外面看看新事物啊，交点新朋友。您说这种人怎么样？ 这种人 特随和吧？ 他开朗， 开朗。 他喜欢 结交外面的新鲜的事和人。 对，没错。 他不排斥，不抗拒，他不把自己关在一小门里。 没错，所以他首先可以表示这个人开朗啊，友好啊，甚至是乐于助人啊，这样的意思。 外向的性格。 没错。 An outgoing personality。 嗯。 爱交际的。 外向的性格。 友好的，爱和人打交道的。 嗯。 不怯场的。 不怯场的。 不怯场的。 对。嗯，其实说实话哈，每个人都有两面性的，我们可以自己琢磨一下，在有些场合我们就特别的 outgoing。 哎，是的， 对吧？ 熟人的场合， 哎，没错。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的拘谨，对不对？ 生人的场合， 没错。所以我们其实有时需要做到的是反着走。 那怎么着？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非常的 outgoing。 嗯。嗯， 对着家人吧， 啊， 就稍微拘谨一点。 别这样啊。 那您不是这意思 啊？但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工作，我们就要把知识给大家丰富的去传递，对吧？当我们在其实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啊，我们如果能够做到特别的 outgoing， OK， 您这个做人很有技巧，对不对？ 嗯。 但如果您如果让别人变得特别的 outgoing， 那您才真是会做人了。 哎呦，您这人都做的，都垂帘听政了，都这做的都 啊， 演木偶戏呢， 演木偶戏呢啊，因为你知道 那怎么能做到让别人 outgoing 呢？ 倾听，倾听，倾听别人。就如果你一味的呱呱呱呱在那儿说，你觉得好像你控制了对方，其实你失败了。 嗯， 但如果是你最后你能让他呱呱呱呱在那儿说，那你是控制了他。 哎呦，还是别呱了吧，别呱了，呱太多了。 那咱俩继续呱呱呱吧。 那您呱，您呱，傅老师讲，傅老师讲。 你看，哎，你就上道了，对，很好。 傅老师， 嗯，那咱们还是回到这个词儿吧。您看他多形象啊，是不是？两个这个词根和前缀都是往外，就真的是一直向外啊。 哎， outgoing， 一个随和的性格就是这个。当然这个词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什么呀，即将离任的，要离职的， 对， 即将要走出去的了。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语言的一个梯度，一个进步。Going 也可以表示走，对不对？那 out 表示的是外，那对于里面的人来说，这根是不是走出走掉了？ going out。 对 ，go out， go out， 就是走了。 所以反过来做形容词 outgoing， 即将下台的政府啊，即将下台的总统啊， 对 ，the outgoing president， 即将下台的总统 啊 ，the outgoing government， 即将下台的， 它都是一种 leaving the position of responsibility。即将离开他的责任，卸任的， 卸任的， 就是这个 outgoing 的意思。 在这个我们的六级翻译当中，曾经考过一篇文章，我还讲过，就是中国园林啊，里面有句话，就是说有一些园林啊，就是由那些即将卸任的政府官员啊亲自设计而建造的，就用这个词 outgoing officials。 看吧，考试里都用到了。 对， 好。这就是 out 的第一层意思，出啊，外边啊，哈， 嗯， 好，差不多了，咱们就回来，回来以后看看第二层意思。 对 ，out 的第二层意思也是相当经典， 嗯， 它表示一种， 超出或者是胜出， 超越。 哎，对，没错，朋友们，您看啊，刚才咱们开课时跟您讲 ，out 这个前缀表两层啊，第一层是一种比较具体化、实体化的，就是走出去到外面去，对不对？ 嗯。 就是您跨过步子，它是实实在在的。而我们现在给您看到的这个第二个超过胜出，它更多的是一种在抽象意义上的程度上的一种超过， 程度上、数量上、抽象意义上的一种超越和超过，比什么多，比什么好，比什么强， 没错， 更高、更快、更强。 是，这段子编的真好 啊！要不说呢 ，logo 嘛。说数量上比它多 ，outnumber。 对，因为 number 啊表示的就是数字，那 out 是数量上的超过，那不就是超过它的数量吗？ 哎呀，不难，意思不难，关键是怎么用呢？你说说，在这个行业呀，女性人数是男性的两倍，那意思是不是就是说女性人数比男性人数？多超了两倍啊！ 哎，说的太对了。 看英文句子啊，In this profession， 在这个行业当中 ，women outnumber men by 2-1。 哎，你看，女性人数是男性的两倍， 哎， 就2-1嘛，这个意思。 A outnumber B by 几几几。 对，后面是个 2:1, 就是2:1, 那就是两倍了。 所以说超过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的几倍，还可以用 outnumber 来表达。 没错， 这个是一个动词哦。 是是、 A outnumber B、A 的数目超过了 B。 对，很多同学都是大学生哈，或者说还有一些这个高中同学哈，跟年纪更小。当你再去选择职业的时候，你可以反向思维，如果某一个行业当中男性比较少，女性比较多，那么男性如果进入到这个行业就会比较吃香。 哎， 反着走， 反着走。 哎，对， 党代表嘛。是吧， 是是是， 大家都这么说哈。 对，反着走， 就一个行业里、教育行业里都是女老师、突然间来一个富妈，哎呀，鹤立鸡群了， 哎呀妈呀啊， 人生突破了。这小伙儿不错， 挺好，还背一小包。 对，背一小包。是吧，就是鹤立鸡群了。 是是，当然你比如很多的高管，对吧，我们都说很多男性，但如果您是一位女性高管，其实你有自己很独特的特质啊，你既可以知道如何和女性去打交道，你更可以利用这个性别的这个差异，在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群体当中去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好一个另类的醉翁啊。 哦，哎，这个好，这个好，对， 是吧。 outnumber 这是数字上比他多，跑得比他快， 就是超过了。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压倒啊，比如他的这个选票是吧，这数量远远的压倒了对方，就那压倒也可以用这个词 outnumber。 先跑得快吧，先哈、 outrun faster or further than somebody or something。 对，那朋友们注意啊，刚才我们这些呢它的重音在前，但这个单词呢重音在后面。 对， outrun， 因为run 是一个动词、 对，没错，所以要压在动词的第一音节上面。 当然前面那个也是 outnumber。 对，没错， outnumber， 因为 number 它也是动词，表示数的意思。 对，得数量上压倒嘛。 对， 对吧，都数压倒了。 对， 数字的数啊，不是大数的数。 好了，那我们先来看这个 outrun 啊，表示的是比谁快跑的，其实他也可以表示超过的意思，对不对？ 他跑不过追他的人。 大家仔细听这个例句，看他的用法。 He couldn't outrun his pursuers。 有没有发现这个 pursuers 啊？他的这个前面呢，用的动词是 outrun。大家看，它是个及物动词。 哎，对， 对吧？ 对 啊，没有其他的什么 in 啊 ，with 啊，他就直接挂 something 就行了。 对。Outrun somebody， 比谁跑得快，他不能比那个 pursuer 追随者跑得快， 跑得快， 就被人追到了， 跑不过追他的人就被追到了， 没错没错，那除了有这种实体的含义以外呢，这个 outrun 还可以表示的是，比如说发展的更快啊，像咱们国家，哎，这发展的比一般的国家都快，就可以用这样的感觉的词。 新型号的产品啊，已经供不应求了。来看一下啊，供和求的关系是哪一个跑得快了呀？ 供不应求， 求啊太快了， 大于供给， 供不上了。 对，没错， 叫供不应求。那是不是求 outrun 供了？ 对，那就是说超过了那个 supply， 对不对？ 没错。好， demand 就是这种需求， 需求。 for a new model 啊，说 对于这个新型号的东西啊， 需求，大家都需求这个东西啊。 好， is outrunning supply。 你看 is outrunning supply， 它还是个及物动词，远远大于它的供应， 远远跑过了它的供应。 哎呀，这个是一个最好的商业模式哈，我生产的东西永远是不够的， 永远是饥饿营销。 哎，对对，我也想说这个东西， 永远是不够的，就那么点东西， 对， 大家抢吧。 比如说朋友们，您想哈，糖炒栗子怎么可能栗子不够呢？对吧，怎么可能不够呢？ 怎么可能不够呢？ 或者说什么什么桂花枣糕怎么可能不够呢？但是如果你可以反向思维，对，它可多可多了，但是我要饥渴营销，这就是一个商业的优势所在了。 new model, new model, is a new model. 哎，现在也不是什么 new model 啊，大家都知道，一说是啊、哦，一个圈套， 哎，对， 啊、哦，饥饿营销， 没错，没错， 大家现在都懂啊。 是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要看东西好与不好，好的东西再接上好的营销模式， 嗯， 那才是真正的好产品。 是的，是的， 嗯嗯。 好，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Demand for the new model is outrunning supply、 嗯。 非常好，新产品供不应求。 对，所以刚才我给大家讲的这个 outrun 啊，首先可以表示比什么发展的更快，还可以像刚才金宁老师所说的超过什么什么。 最后一个词、outweigh， 大家打个五角星，这词四六级考过无数遍了。 为什么要考它呀？考在什么情况下呀？ 因为它很形象啊。曾经在阅读当中说过这么一个，就是说在有一些发展中的国家，很多农民啊，他们会使用 untreated waste 未经处理的一些粪便去灌溉这个良田，然后呢科学家就说了，说有可能会造成比如说大家这个农民这个不小心你这个没洗手不干净就拉肚子了，或者说消费者没有洗干净也拉肚子了，但是从经济的效应上来说，这种使用未经处理的这些肥料去耕田，它所产生 advantage 远远是大于它所带来一些负面情绪 哦、 啊、所以这个词特别重要，考了无数次了。这个 outweigh 这个词， 那这个 outweigh 是什么意思呢？ weigh 我们知道表示是 重量、 分量、重量、 重量或者是称重量什么的、 哎、那刚才我们说吧， out 表示超过，那就是 A 的重量啊，我从字面理解哈，超过了 B 的重量， 对，重于， 对，那什么东西重于什么，我们可以理解成不就是什么比什么更重要吗？ To be greater or more important than something， 对， 比什么重要， 没错， 比什么重于、大于、超过， 对，比如说我昨天看这个白岩松老师的一个采访，他就说二十岁的时候要拼命的做加法，三十岁的时候拼命的做减法， 要三十岁就做减法， 要做减法，然后其实我认为他所说的减法是优化啊。四十岁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不惑的年纪啊。然后五十岁的时候，要充满着对人生好奇啊。然后他就说，在某个阶段，可能健康要远远重于你的事业。 嗯，哪个阶段呢？ 嗯，我觉得哪个阶段可能他都会这样子的，对不对？ 嗯。 所以你不能说二十岁的时候我不要健康了，要事业，对吧？ 反正得牺牲一头。 嗯，甘蔗没有两头甜 啊，嗯，不能兼得。 对，但我觉得三十岁、四十岁开始，你可能更重的要去看看自己的健康了，对不对 ？Outweigh， 嗯，就是其实它是一种衡量利弊，什么 outweigh 什么， 对， 利呢远远大于弊， 对， 这话啊就可以用这个词来说 ，the advantage far outweigh the disadvantage， 利远大于弊啊，这个里面的利就是 advantages。然后这个 B 就是 disadvantages， 对， 嗯， 远大于 far outweigh， 这个， 远远的超过重于， 哎，远远的超过，那个 far 特别好，是吧？ 嗯 嗯， 所以这个 out 在表示超过的时候，你看它后面加的这些词都挺实在的 ，outnumber 数量上比你多， 对 ，outrun 跑的比你快， 跑的比你快， 发展的比你快， 嗯 ，outweigh 重要性比你大， 就是比什么更重要了， 哎，比什么更重要了， 嗯。 是不是？ 对， 所以您看看这第二层 out 的意思，超越、胜出。 嗯嗯，其实我觉得哈，咱们每天可能都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比昨天更优秀， 比昨天的自己更好。 对，有的时候跟别人比也 OK， 但是如果你想获得内心的平静，不妨跟自己去比就好了。 嗯 嗯， 好，对。这也是海明威说过的话， 又一个毒鸡汤是吧？ 啊，这挺好的， 挺好的， 营养鸡汤。 嗯， 好了 ，out 的两层含义，我们现在给大家做一下单词的朗读。out 第一层含义 表示出或外面 ，outdoor 表示的是户外的 ，outside 在外面 ，outward 外面的 ，outbound 开往外地的，开往外国的 ，outbreak。 战争、怒气等爆发或突然发生 outcome 结果、成果、出路 outgoing 对人友好的、开朗的、乐于助人的或者是即将离职的 out 的第二层意思 表示超过或胜出 outnumber 表示的是在数量上超过 outrun 比什么跑得快 outweigh 表示比什么重 强过或胜过。 嗯，以后大家在看到 OUT 开头的词语的时候，不妨用我们今天讲过的两层意思呢，去猜一猜。 对， 其实傅老师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词叫 outbrave， 也是一个有趣的词。 哎，大家可以猜一猜啊。Brave 是 勇敢， 勇敢。那 outbrave 那就是在勇气上超过的、超出的， 那就是比谁更勇敢。 哎，比什么更勇敢？ 嗯 啊，更大胆儿。 对，其实所谓的这个勇敢，我想它不是冲动，它可能是承担风险的一种勇气。 扛事儿啊！ 扛事儿，对啊， 那就是勇气和勇敢。 勇气、勇敢，是吧？ 是吧？ 嗯嗯， 好。来看看同学们接着上课感觉如何呀？ 大家现在都在讲体重的事儿呢。 哦，是吗？ 对呀，你看 强中强啊，光头强吧，强中强啊，比某人重多少？ 嗯， 对，羊比他的对手重约60磅，那您赢了，您这个体重您赢了， 您赢了，您赢了。 Yarn outweighed her opponent by about 60 pounds。 嗯， 这是在竞技运动上吧？ 对， 对， 对， 体重超过了，您赢了。 对，刚才我们说健康和事业怎么兼得哈，然后一个朋友说，我就是兼得，结果两头都不咋地。 啊，这是谁啊？哦，是兼得。那那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其实您两头都兼顾到了， 嗯， 也是不错的。 对， 取得了平衡也是很好的。 对，这种再平衡其实蛮重要的。 平衡很难的， 很难很难的。我们说做管理，你需要再平衡，你对你自己每天的欲望。需求也需要做再平衡。 哎呀，这课太多可讲的了，傅老师有太多的哲理要教给我们了。好，今天就到这里了哈，下次再说。好，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见， 拜拜。 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

figured out, and maybe this has gone too fast, and maybe it's not meant to last. But what do you say to taking chances? What do you say to jumping off the edge? I asked